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13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硬把南朝鲜各阶层人民的烛光斗争和朴槿惠逆贼因此被弹劾并拘捕的事态同我国联系起来，混淆舆论等一味追求卑鄙荒唐的从北阴谋骚动。每当面临走投无路的统治危机的时候，制造种种阴谋事件来指责我国，以图从中寻找出路，这是南朝鲜傀儡保守势力惯用的手法和根深蒂固的恶习。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就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连南朝鲜人民的烛光斗争和朴槿惠因此被弹劾并拘捕的事态也同我国联系起来，掀起一场毫无根据的从北骚动一事，声明立场如下。一、朴槿惠的悲惨下场是南朝鲜的极右保守势力妄想复活维新独裁，让朴槿惠逆贼入驻青瓦台所招致的必然结局。四年前傀儡保守集团说什么如果维新独裁者后裔朴槿惠执政，就会发生第二次汉江边奇迹，将恢复早已破坏的经济，迎来一个国民幸福时代等，都受荒唐无稽的朴正熙香水欺骗民心，动用种种不法欺诈和阴谋的方法，让朴槿惠坐上了总统的宝座。朴槿惠以此为良机，又唯恐错过此机会，就把恢复朴正熙的名誉作为一个最优先的国政课题提出来，疯狂演出了美化维新独裁的鬼把戏，而且进行法西斯镇压，推行反人民苛政，把南朝鲜完全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还干出屈从外部势力和崇外卖国行为，给民族强加了忍无可忍的耻辱。席卷南朝鲜全境的烛光大海是为此愤怒的民心的爆发，而对朴槿惠的弹劾和拘捕是觉醒起来的人民群众的严正惩罚。二、朴槿惠的悲剧性下场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也就是说，别说是政治界，连人的最起码资质和思维能力都未能具有的败类戴上总统乌纱帽所导致的。朴槿惠只知道把总统的权力当作一种满足其肮脏的私利私欲和致富的手段来耍独断和专横，他就是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和推崇世上最珍贵的存在人民的政治文盲，也是不能正确理解他人写给他的发言稿内容而恳请笨巫婆审批的天下头号白痴。三、朴槿惠被罢免戴上镣铐是他为一个笨巫婆之类充作傀儡，执意疯狂进行同族对抗等犯下特大型罪恶的代价和应有惩罚。朴槿惠作为一个没有任何主见或起码的知觉而只受老罗操纵而行事处事，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偶，所以被罢免总统职务，关紧铁窗，这种悲惨下场是极其应当的，这就是内外的一致点评。四、如果南朝鲜傀儡集团不时大势所趋，继续起灵于冒险的从北骚动，那么北南关系绝对不能得到改善，统一则将要变得遥遥无期了。保守集团卑鄙而荒唐无稽的从北骚动只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而已，他们想方设法要维持那早已被宣判死亡的朴槿惠逆贼的同族对抗政策，以阻断北南关系改善和统一的前进道路。历史向那些违背人民、背叛民族的逆贼集团所做出的严正审判是极为正当的。尽管傀儡保守集团百般挣扎，也没有任何出路，不能摆脱出毁灭的命运。